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金桥。除了在广播端的收听，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在线收听。那么说到了 AI， 说到人工智能对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能说出很多很多条现在 AI 赋能我们生活的这些细节，但是它在为我们服务的时候，似乎也对我们的心理或者是对我们的一些行为产生了一定的监督。比如说最近有一条新闻很受大家的关注，那就是国美控股集团对员工上班摸鱼的处罚，就引起了关于职场中隐私权的一个巨大的争议。那随着人工智能在工作场所的使用越来越普遍，老板们到底有没有权利监视员工的摸鱼行为，也已经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如果你在工作场所中被 AI 监视了，你会有怎样的感觉呢？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根据老规矩，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最近的科技资讯，然后邀请到的是 IT 评论人醒客先生和我们共同来探讨这个话题。首先进入智能新鲜听。 智能新鲜听， 在智能新鲜听当中，静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最近一周在信息科技领域的一些新鲜事儿。首先我们来看工信部发布十四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提出培育工业级智能硬件、智能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智能船舶、无人机、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等新型智能产品，发展基于智能产品的场景化应用，加快智能产品在工业、交通、医疗、教育、国防、科工、健康养老等重点行业领域应用推广，服务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升级。再来关注，根据最新报道，苹果公司在其推进电动汽车的开发项目上有了重大突破，并将研发重点转向全自动驾驶技术，目标是在四年内推出自动驾驶汽车，比之前计划的五到七年还要更快。最近几周，为了加快项目推进，苹果公司聘请了沃尔沃的气候系统专家、戴姆勒卡车的经理、卡尔玛汽车的电池系统工程师、通用汽车自动驾驶汽车部门的传感器工程师以及特斯拉前自动驾驶软件负责人。同时，苹果还在积极招聘工程师来开发用户界面和测试安全功能。最后来关注一下，近日松下推出全自动洗衣机机器人。据了解，这款机器人是以仿真人工压洗的方式，能够针对内衣、毛衣等需要手洗的衣物，采用独创的气囊按压方式对衣物进行无损伤洗涤。媒体宣传表示，这款洗衣机器人创下了二十多项专利，是继搅拌式、滚筒式、波轮式以外全新的洗涤方式，填补了电动洗衣机诞生至今110年以来的技术空白。看到这样的新闻呢，再次让我感叹懒惰使技术进步啊。好了，这也是开个玩笑哈。确实新的技术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带来便利的同时，我们又似乎感到了一点点的危险。这些危险来自于哪儿呢？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话题， AI 监视员工，你是怎么想的呢？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静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件事儿啊，在网上呢也是争议了一段时间。11月16号，一则由国美发布的关于违反员工行为规范的处罚通报在网上流传。在这个文件当中就显示啊，在8月30到9月3号期间，国美发现部分员工在工作时间利用单位的 WiFi 玩游戏、聊天、听歌等等。那根据公司的规定，对这11位员工进行了通报和相应的处罚。那么这条这个通报发布之后啊，也让我们想到了 AI 在便利我们工作和生活的同时，它是不是也在监视着我们，对我们的隐私产生一定的威胁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财经作家、 AI 评论人，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醒客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欢迎醒客老师。 哎，好，大家好。 就是这条新闻您看了之后，您首先是一个什么感觉呢？ 其实是这样哈，就是如果我作为一个员工的话，我也会很不爽。你想，在 单位工作就很累了哈，老板还像贼一样的盯着你，以前还只是用眼睛盯一盯，天天在会议室哈来溜一溜， 嗯， 现在还安了一个东西在那监视着，给人一个非常强的哈，就是被监视的感觉，这个感觉肯定是非常不爽的。 嗯，那不仅仅是这个有一个摄像头的这个监视，因为在这条消息当中我们能看出来是通过WiFi 热点的后台的监视看到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 AI 监工。我们现在在办公的环境下，在职场当中有了 AI 的赋能之后，它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端。 对啊，就是 AI 它本身是一个就很强的一个处理工具嘛，但问题在这里哈，就是我们生活中就是说这个 AI 你可以看成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人，那这个强的人他到底是跟我们是一伙的呢，还是跟对家是一伙的呢？这就跟我们产生完全不同的后果，对吧？如果我们觉得 AI 是帮我一起工作的，那我可能会很开心，但是如果 AI 是他只是用眼睛盯着我，就像我们以前旧社会是吧，那个监工似的，那个监工他不仅仅是就是眼睛盯着你，他还很强的能力，他能力越强盯我们就盯得越死，其实这个就会造成一个就是我们非常强的一个被迫感，这可能是引爆舆论里面哈，大家都关心的一个点，就是 AI 哈，就是它虽然有很强的能力，这个能力会不会对我们个人的权益进行一个侵犯，这是大家担心的部分。 您刚才提到它的一个角色问题哈，就 AI 其实它是一个中性的，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如果你要用它的话，你能用到它的长处，你觉得他跟我们员工是一伙的，但是老板可能能发现他对于老板来说有利于的一部分。 对，其实就看我们用什么词，他在辅助你，时时刻刻在辅助你，这是褒义词。如果你用个贬义词，他时时刻刻在监督你，那这个实际上就变成另外一面。那么这个里面哈，其实是充满一个无奈的情况，就是 AI 这个工具哈，它跟以前的工具非常不一样，就以前的工具呢，它里外可能分得很清楚，比如说我们用一个工具的时候，它就清楚的，比如我们拿勺子，你就是在用勺子，勺子对人是没有任何反作用的，但这 AI 的工具呢，它是一个交互式的工具，就是你在使用它的时候，它也在使用你，就像我们听到一句话，他说你在凝望深渊的时候，深渊也看着你，就是你用它用的越多哈，他配合你也会越来越多，但是你想哈，这个配合他为什么能够配合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了解你。那另外一个工具或者一个就是不是我自己的人那么了解我，其实人的本能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你哈在一定程度上是透明的。那其实现在就是有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用 AI 这个工具的时候哈，让我们有害怕的感觉，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很多信息被别人记住了，别人了解我，那接下来就是说，哎，为什么别人了解我会给我带来恐惧感呢？那核心就是回到人的这个存在哈，就人为什么会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是安全的，安全的其实说到底哈，就是别人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你有个好处，你干啥都可以。 对，就是自己在内心当中有一个小小的空间是属于自己的，谁都不知道。 它不一定是负面的，就是我要有自由度，别人知道我的信息啊，不一定是因为啊、我做了坏事不想让别人知道，其实我做了好事也不想让别人知道，因为人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哈，他是要有很多信息啊。为什么让别人觉得你是可靠的呢？就是因为你能处理那个复杂的事儿。比如这个事儿哈，哎，如果说有十个条件，给你两个条件，你就能把它办了，别人会觉得，哎呀，你能力很强啊。但是如果说啊，实际上我把十个条件都给你了，你才能办，那只能说，哎，你是合格的，顶多是这个感觉。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人呢，他一定有补足未知的这个能力，而补足未知就是人的一个能动性，就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一个自由度。自由度哈，是一个人的创意或者创造力的一个来源，就是你要让我能有多尝试的这个空间，因为很多事情我们觉得哈，哎，你做一个决策还是推理推出来的，一般人可能有这个想法，但其实在工作当中你会发现哈，推理这个能力只占工作很小的一部分，而事实上创造力哈是你工作当中更重要的一种能力。 对， 创造力是想什么呢？比如说你想一个文章，对吧？你要有很多内容的点呢，你不是说啊从标题我推出来三种结果，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的脑子里第一个是有以前的认知， 你围绕这个范围，你认为重点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围绕这些重点之后，我能看到不同的角度是什么？就是你就会展现你的思考，去把不同的角度全部展现出来。而这些角度啊，它是你工作，就是你脑子创造的一个结果。而这种创造结果，它需要什么？你要看很多内容，对吧？ 嗯， 你可能看1000字，你能做出100字的总结出来，那就有非常多的哈，这个是在别人看来就你说话的范围之外的内容。而所有这些内容，如果说你最后没有把它说出来，其实它变成你工作的部分。如果你把它说出来，就变成什么呢？你只是跟别人展现了一个前后的联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哈，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自由度，就是我要让别人不知道哈， 那个未知的部分， 对，我才能做一个更好的决策。因为这个决策他才能让我觉得哈，我敢去尝试。否则的话，就是一个人就会被否定了。那么这个机制来源于哪？其实来源于，其实我们老祖先，就这个可以从这个叫做进化心理学上面得到一些解释哈。比如说在丛林时代，一个原始人他在丛林里，一个老虎要追他，他要怎么才能跑得掉呢？如果说老虎非常清楚，他就是沿着某个线路跑，他肯定跑不过老虎。 嗯， 他应该就是说，要让老虎不知道他往哪跑，他才能真正的活下去。所以在这个残酷的丛林里，人其实已经习得一种能力，就是你想跟对手打的话哈，硬拼是一种打法，但是更好的打法是什么？ 迂回。 对，是让别人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对， 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人的一个本能。那这个本能到今天这个情况下就是变成什么？就是我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相对隐秘的空间。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到一个公司里哈，老板他不管以什么名义他来盯着我，他就想，哎，你看看你干的每一件事都是为公司做的呀。我作为老板，你看我是公司的所有者，按道理你工作的每一个成果我来看好像也是合理的。但问题就在于工作的结果老板看是合理的， 对， 就我已经提交上去是合理的，但我工作的过程其实属于我自己，不属于公司的。 是的是的，就像是我们做数学的考题一样，有的时候呢可能老师更注重的是你这个解题的方法，有的时候呢只要关注那个最终的结果就行了。我们在工作环境的时候最希望关注的就是老板交给我一个任务，最后给你一个结果就可以了，你中间的这个过程你不要太关注。但是老板们可能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弥补一下自己，或者是让自己满足一下自己的这个好奇心。那员工在单位摸鱼，这是不是也是算是，我觉得哈，是侵犯了大家一定隐私权。你比如说我在做这一件，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去看了一下聊天软件，我去看了一下游戏网站，有可能就是给我带来灵感，这是不是也是算是算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呢？但是你监视了之后，你就是侵犯了我工作当中的某一种隐私。 对，你刚才说的呢其实是第二种情况，就是第一种情况是说我有自由度，对吧？我有我的权利。第二种情况是说什么呢？工作之内和工作之外哈，跟以前是有区别的。 是的， 因为现在在当领导的人哈，可能至少是80后或者70后甚至更早的人，就是因为90后现在可能工作的时间还短，可能大部分还没有走上领导的岗位。那么上一代人跟现在就是90后00代的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呢我们整个社会做的事哈都是规范性的成熟的事儿，比如说像种地，在生产线上就是农民做的事和工人做的事哈，没做之前其实已经非常清楚每一个环节应该干什么。但是呢到了90后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工作，就是那些重复性的工作啊，现在逐步已经交给机器在干了。而人在干什么呢？人一定是在做昨天前天没有做过的事儿。你在做的事儿可能是你的领导也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都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现在就有个问题来了，就是你刚才问那个问题，说我在看一个内容哈，他实际上是为了我工作服务的。 对， 但是 现在对于我们90后来说，我觉得没有那么清晰的界限。你包括大家现在上班下班的时间似乎也没有那么清晰的界限，难道说下班之后回到家领导给我发一个信息，工作信息我就能不回吗？那是不可能的。 对，那但是从领导的角度哈，就是说一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领导，他可能以前习惯的环境就是每一天工作，他的工作内容跟工作就是密切相关的，他已经形成了这种固化的认知。所以我们这个话题相当于是反过来给那些哈已经当了领导的人一个反思，就是你的工作如果完全能够预计，就是员工的工作都可以预计的话，恰恰反向证明了哈，你的公司 这个工作可能创新度不高，因为他在重复别人的工作。这就是我们要看到的部分，就是在新的工作当中啊，他一定是说有新的内容引进，那么新的引进来之后，它到底会不会成为这个工作的结果啊？其实这是不一定的，这就涉及到一个创新的命题。所以你反向监控的时候啊，其实跟我们家里养孩就是养一个孩子也是一样的。你看孩子会经常犯错误，对不对？犯错误的话，你看那些比较急迫的家长啊，他就希望什么？你孩子每一天按照家长的要求去把每件事做好，几点钟起床，几点钟睡觉，然后玩什么游戏，然后玩多长时间，什么东西都是家长去规定。但这个规定的结果是什么呢？相当于是把一个孩子哈当一个小机器在养， 对， 是吧？你在修一个机器，那孩子创造力来自哪？孩子创造力来自于他自己对一件事情的决策呀，就是他只有对这个事情有兴趣，他才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对吧？哎，你家长认为这个东西好，只能说明家长对这个感兴趣啊，或者家长认为这个有价值。那这个例子哈，其实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一个公司做出创新的产品，老板可能有一个决策权，就是他认为好，我要做大方向是什么？哎，我是做一个机器人，我还是在做一个在线的聊天软件，这可能是老板大的方向上。但是一旦决定这个方向之后，这个机器人是不是可爱，是不是受人欢迎啊，是有非常多的细节的。这个细节也不是说它就天然的存在那儿，而是由工作人员做大量的测试，就试来试去，借鉴了无数的以前的比如说你做过的例子，这样才能得出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会发现就是给了自由度之后，是让这个员工啊真正的去自我成长的一个必要条件。 嗯，所以说在工作环境当中让员工有一定的自由度，给他更多的空间，更多的保证他在工作环境当中的一个隐私性，其实是能让他的工作效率，工作的创新能力又更多的激发的。用 AI 的这种方式来监督员工的话，大家关注点除了对于员工的监督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怎么看待 AI， AI 现在为我们服务，同时呢他又在反噬着我们，就是这种感觉，就他的这个角色现在让大家心里有一些恐慌。 嗯，一个 AI，我们可能现在关心的只是 AI 的处理能力，就是它有什么样的，比如说对这个声音呢，能不能识别出来。当你 AI 有一个处理能力的时候，你把这个能力它的决策权就是由谁来用，这件事很重要。那现在反向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有必要吗？在今天这种就是这么高度创新的情况下，有没有必要去监督员工？那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悖论在里头，因为员工跟老板或者个人跟公司之间的这个利益哈，并不完全一致。虽然说每一个员工啊，正常的员工都是希望公司发展的越好越快越好，但是呢，因为你还要处理家庭的问题，所以当你家里有事的时候，跟公司就会有一个冲突，就你的时间上就会有冲突。那另外一个，如果你个人成长啊，跟你公司这个岗位不匹配的时候，你也会有一个就是说我要学一些真正跟工作无关的关系，就不是刚才说啊是未知，但实际上对工作有关的关系，就是其实员工潜在的是有跟公司目标不一致的地方。这个目标不一致在客观上讲它会带来公司的损害，因为现在所有公司哈都是按照工资的方式给你钱的。如果你八个小时有三个小时是为自己成长而努力的，那意味着你相当于拿公司这三个小时的钱去培养自己， 那老板肯定不乐意了， 对吧？从这个道理上是不合理的。所以这么一分析之后，我们就知道哈，就是核心点在于什么呢？我们传统的工作都是以工作时长来进行这个价值计算的，但是今天我们很多工作哈，光时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它不是在生产线上，生产线上每工作一个小时，那产品就多出一个小时的。但是思考一个问题，有可能你想一天什么结果没有，但是最后十分钟你写出一个文档来，那老板考核你的时候可能是最后十分钟出那个文档，那前面那几个小时怎么算呢？哎，你这几个小时确实偷懒了，因为昨天晚上我自己在家里干私活啊，累了，我早上就在公司里摸鱼。那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我确实在积累啊，我是在创造性的劳动然后最后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要求现在的公司哈和个人要转换这种就是雇佣关系里面这个考核方式。 对， 其实越来越多的老板哈，你不要以就是说啊，我给了工资给员工就是买了他的时间， 对， 不应该这么去思考。而是什么呢？我给工资给一个人哈， 就让你帮我解决一个问题， 对，一个是解决问题，第二个就我在支持你。作为老板，我是支持这个员工哈，哪怕你去成长跟我公司没有关系的部分，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把公司的那个8个小时任务抹掉的话，其实员工在这个上面就会觉得，哎呀，老板是在支持我成长的，他不再只是说是花钱买干这个固定的任务。那在这个基础上再反过头来，老板说我希望要某些方面的效果，比如说你做那个机器人是不是卖的更多为标准，还是用户觉得你好用为标准，他会有一个结果性的要求。你怎么干我不管，但是呢，你比如说你每个月如果能做出来的款式哈，用户受欢迎度越高，那我在你的工资基础上我有更多的奖励给你。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哈，员工其实他在他的工作当中他就会找到他的主动性。就是你不需要监督我也好好干，因为我干好之后，你看首先利益上是对我有好处的，第二个我还需要成长来证明自己啊。因为我今年我可能只是一个入门的选手，我明年我哪怕我去跳槽呢，我也希望别的公司觉得我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工程师或者是一个专家。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哈，老板跟员工之间它不再是以时间为雇佣的这么一个关系了， 对，也不仅仅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其实刚才邢科老师分享的这些呢，让我突然想到了，比如说像很多创意工作者从来是不是以自己的工作时长来界定自己最终的这个收入或者怎样的，那包括像我们未来的社会当中可能一些最基础的工作我们都能通过 AI 通过机器人这些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来帮我们去解决掉，那些原来可能就是靠时长来平衡一个人工作能力一个人工作的工作量的这些工作都已经被技术可以取代掉了，但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创意这个是没有办法用时间来衡量的。 对，所以这个就是无论是我们个人哈，还是一个公司的管理者，其实都要更新这个认知。从个人的角度哈，即便你有机会去摸鱼哈，你也要摸一点对自己有好处的鱼，对吧？你不能光玩了，就说你摸，要么自己能成长，要么对公司的产品有成长，就是你要往这个方向去摸的话，你可能会更有意义一点。 不能朝着躺平的方向去摸鱼。 对，你那摸完之后，是啊，今天老板就是老板，他觉得哎也无所谓啊，他可能从老板的角度，如果企业效益还可以的话，他多养一个人对他来说也不是问题，但对你个人来说，你不是光今年啊，你还有很长的日子要走，你需要越走越高，对这个社会越来越有用的时候，你反向才会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如果从公司的管理者角度哈，由于现在的工作越来越创新了，就要求每一个老板哈，更多的面向结果去执行公司的考核机制。就是一个公司它不是说啊早上几点打卡和晚上几点打卡的问题，可能需要什么呢，把工资里面的部分哈明确出来，就哪一些啊是公司的基本工资，另外一部分就是什么创造出效益的部分，然后给出跟这个结果成比例的奖励，并你做成一件事要有相应的奖励， 就这样大家的兴趣度还有积极性才会越来越高。 对，这时候就是你不用用 AI 监控它呀，它自己会找着 AI 去监控自己的，这时候效果就会比老板去监督哈好得多。而且老板如果真用 AI 这种监督的话，按照最新实施的隐私法规定， 对， 可能会触犯法律。 哦，就我们11月1号发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对， 所以呢其实我特别希望这期节目呢能被更多的老板听到。当然了，可能对于每一个在打工岗位上的员工来说，在职场当中你偶尔摸摸鱼也是一种放松，但是就像邢科老师刚才提到的，我们的这种用有限的时间在摸鱼的时候，还是希望摸到一些对自己未来的成长未来的发展更有用的这些鱼，能够帮助大家在未来的职场环境当中更好的发展。那么就通过老板用 AI 来监视员工工作的这件事呢，我们也能看出来 AI 它虽然带给我们很多的有利的这些部分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但是呢它在帮助我们的时候呢，它也在监督着我们，所有的事情也应该是一分为二的来看的。 对，所以当这中间的这个边界越来越混沌的时候哈，我们要变得清醒，我们只有变清醒了，我们才能把这个工具用得更得体更好。 它是我们的工具， 而我们不能被它反噬。 对， 嗯，聊了这么多，不知道您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又有怎样的想法呢？也欢迎大家到我的个人微博静桥微博下留言，来说一说你对于这个新闻的一些看法，以及我们今天的讨论对您带来的启示。再次感谢景克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静桥。收听本期节目回放，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明天的智能时代，咱们不见不散啦。 守我希望的